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经典影片经过重新制作之后呢，得以在大荧幕上重新跟大伙儿见面了。那么正好最近呢，就有一部电影重返大荧幕，那就是王家卫执导的《阿飞正传》。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呢，王家卫的影片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太过文艺，让人呢不太容易看懂，所以说呢褒贬不一。但是呢，大家对于他电影中的配乐总是给予一致的好评。那么好吧，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王家卫电影当中的那些经典歌曲。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988年，王家卫凭借影片《旺角卡门》正式开始自己的导演生涯。这部影片呢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刘德华扮演的阿华和张学友扮演的阿友涉足黑社会，导致最后一起丢了性命的事情；还有一条呢是阿华和张曼玉扮演的阿玉的感情线。那么在普通话配音版本当中呢，电影一共收录了4首歌曲，其中王杰演唱的片尾曲《忘了你忘了我》，以及他和叶欢共同演唱的插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还是比较经典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王杰的人气正旺，歌曲本身呢具备一定的传唱度；其次呢，就是因为当时刘德华和张曼玉的人气呢也很高。旺角卡门还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他们约会的片段呢也算是这部影片的经典桥段之一，而约会过程当中使用的配乐就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王杰和叶欢共同演绎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风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来自王杰和叶欢。这是王家卫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旺角卡门》当中的插曲。王家卫在影片《旺角卡门》中使用了王杰的歌曲，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很多年之后居然酿成了一个误会。这两首歌呢，都收在王杰的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之中。当年的唱片公司在制作录影带的时候，借用了一些《旺角卡门》的片段，加上张曼玉以前呢确实担任过王杰歌曲录影带的女主角，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把这俩事儿给搞混了，以为呢刘德华和张曼玉曾一起给王杰录过录影带，但实际上呢只有张曼玉一个人，而且呢还是在《旺角卡门》之前。好的，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分享电影《旺角卡门》的片尾曲，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 当你说要走，我不想回首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 忘了你忘了我，来自王杰的演绎，来自电影《旺角卡门》的片尾曲。当年王家卫凭借《旺角卡门》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直到今天影片中的经典镜头还是常常被人提起。没错，我们说的就是张学友的那个表情包。要是按人气给表情包排名的话，张学友的那个表情包如果排第二，那是没有人敢排第一的，是吧？就连张学友本人呢也用过这个表情包，他甚至还有一个同款的抱枕。 好吧，言归正传。那么当年的王家卫凭借《旺角卡门》取得成功之后呢，又拍了他自己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最近被重制并上映的《阿飞正传》。很多人呢都说这部影片是王家卫最为经典的电影，这也是他拍摄的唯一的一部电影。杜琪峰也说，王家卫后来影片中的人物呢都能在其中找到原型，而主题呢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疏离与亲近，拒绝与接纳，逃离故土与寻找自由。这部影片呢就是《阿飞正传》，影片展现的是孤傲叛逆青年旭仔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再现了当时香港普通青年的生活环境还有社会状况。那么旭仔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张国荣，他的表演呢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同样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演唱的主题曲《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一起来分享。 心心寻觅，疲惫是我的心，失落是我的情。人生总是聚散匆匆，白天淡淡相逢，夜里轻轻相拥。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王家卫电影中的那些经典歌曲。那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1994年王家卫拍摄了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电影《重庆森林》。那么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呢是失恋的警察和神秘女杀手的都市邂逅，还有一个是巡警663和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这部影片成功的地方呢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四位主演梁朝伟、王菲、金城武和林青霞当年呢都处于颜值巅峰，而且呢演技在线。其次呢，就是片中的经典台词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呢很多 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也都能说出过期凤梨罐头的来历，是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说的就是影片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好啊，怎么选景啊，从哪个角度拍摄呀，画面里都要出现什么样的人呐，等等等等这些。这些问题呢，都是王家卫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进去的，结果就是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真实感。一起来分享影片《重庆森林》当中的歌曲，由王菲演唱的《梦中人》。梦中人来自王菲，也是影片《重庆森林》的插曲。那么其实呢，王菲为这部影片演唱了很多歌曲，有一首呢还被编进了剧情之中。片中呢有一段是她哼唱的经典民谣歌曲《加州之梦》。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是美国民谣组合爸爸妈妈乐队发行在1966年的一支单曲，算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当年呢在美国非常的火，销售突破了百万，放在现在呢也是相当于这个年度神曲了哈。而且呢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因为这首歌曲出现在了《重庆森林》之中，所以说1994年的时候在我国呢也走红了，几乎是同一时间这首歌再一次在美国走红。因为当时呢也有部非常有名的影片上映，就是《阿甘正传》。

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电影原声带呢，来跟大家聊的是王家卫电影当中的那些经典歌曲。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也是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这个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那我们在上半段呢聊了很多关于影片《重庆森林》的故事。其实呢，当年筹备这部影片的时候是准备了三个故事的，但因为经费的问题有一个没拍。后来呢，影片《重庆森林》上映之后呢，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王家卫呢决定把这个故事再拿出来和另外一个故事相结合，于是呢电影《堕落天使》诞生了。不过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口碑就没有重庆森林那么好，因为这两个影片的风格太像了。当时呢，很多人都在批评王家卫没有突破，只不过是在重复而已。但是呢，从音乐的角度来说，这部影片则远远超越了重庆森林。有影迷啊进行过统计，电影中一共有32段音乐，其中呢各种流行乐30段，其中呢包括欧美流行乐，还有咱们国家的私募的人和忘记他，可以说是音乐风格非常混杂。但是呢，这也反映出了当时香港的文化特色，就是包容性很强。一起来分享影片《堕落天使》当中的插曲，由关淑怡演唱的广东话歌曲《忘记他》。 忘记他，冬夜凝着暖风，嘿，等你。 忘记他来自关淑怡的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堕落天使当中的插曲。那么在电影堕落天使之后呢，王家卫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再用过风格那么混杂的配乐了。那么之后呢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配乐，那就到了2000年的影片花样年华了。这部影片呢是由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当时呢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王家卫呢想让梁朝伟和张曼玉两个人把影片中所有的角色都给演了，甚至呢路人甲乙丙丁都是他来演。后来就觉得这个拍摄难度太大，所以说才放弃了。倒不是说为了照顾演员的感受，而是他算了一下，如果所有角色都让他俩演，这个戏呢要拍5年。是的，没听错，要拍5年。不过呢幸亏是放弃了，要是真这么拍下来，梁朝伟和张曼玉可能就分裂了。就算他俩不分裂，估计看电影的观众也会疯掉。一起来分享影片《花样年华》的同名歌曲《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和张曼玉。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夜深交错，目光炽热闪烁，慌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早了魔，你欣然成一首别指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舍。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痴情。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慌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早了魔，你欣然唱一首别指望闪是谁的背影叫人难舍。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里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 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 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和张曼玉的共同演唱。 电影《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04年上映的《2046》被人称为王家卫的60年代三部曲。单看前两部影片，没有人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毕竟呢交集非常的少。然而呢2046一上映，大家都恍然大悟，影片的世界观延续了花样年华，但是呢大量的人物设定使用的却是阿飞正传。那么通过这一部影片呢，王家卫非常巧妙地把他之前两部作品串到了一起。具体呢三部影片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单独拿出来跟大家深聊。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分享电影2046中的插曲，由安琪拉·乔治乌演唱的《圣洁女神》。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在影视原声带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王家卫电影中的经典歌曲。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依然是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 很多人呢都说王家卫的影片太过于文艺，文艺到呢让人直接就看不懂。其实呢他后来也拍过一些这个通俗易懂的影片，比如说07年上映的《蓝莓之夜》，这就是他执导的第一部英语电影，也是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故事讲述的是爱吃蓝莓派的年轻女孩在一段横越美国的旅程中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试图寻找生命和爱情的真谛，并且呢在不知不觉中和一个杂货店老板陷入爱河的故事。虽然说影片的编剧不是王家卫，但整体的框架呢却是由他提出的。电影开机之前，他曾经进行了一次横跨美洲大陆的音乐旅行，期间的一些见闻构成了影片的大概轮廓，而拍摄这部戏的动力则是他对音乐的那份热爱。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蓝莓之夜》的插曲，由猫女魔力演唱的《最好的》。The Greatest 的最好的，由猫女魔力演唱。这首歌呢也是影片《蓝莓之夜》的插曲。其实呢这部影片的音乐呢还是非常丰富的，影片 70% 以上的配乐都是爵士音乐，整个影片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超大的爵士乐录影带。之所以营造出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女主角诺拉琼斯本身就是一名很优秀的爵士乐歌手，他可是拿过格莱美音乐大奖的哟，这也是王家卫看中他的原因。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蓝莓之夜》的歌曲，由诺拉琼斯演唱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the story has been told before. I will sing along, I suppose. I guess it's just how it goes. And now, those springs in the air.Guess it's just how it goes. The stories have all been told before. But if you don't try, the light won't hit your Go, go, go! 阿累呀，累不累？